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得放心，用得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马三立举家离开天津，被下放落户了。然而这下放落户也并不那么顺利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儿的相声人生里啊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被下放落户的故事。1968年冬天，马三立先被送到了宝坻县河西务村务农。当送他来的人告诉生产队李队长马三立将在这里落户的时候，李队长以马三立连抓鸡的力气都没有，什么庄稼活都做不成为理由，死活不肯接收他。但后来马三立才知道，李队长当时那么数落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实际上是为他着想，怕马三立这副身子骨留下来受罪。虽然挨了李队长一顿数落，但马三立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位贵人的。由于河西务村没有要马三立，他又回到了天津。然而过了不久啊，为了响应战备疏散，马三立举家落户到天津南郊北闸口村。落户后的日子过得又怎么样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入学考试》，然后红九再告诉您。 我说相声这么些年了啊，虽然说我老了吧，是吧，快80岁了，我还要学。活得老学得老吗？我向谁学呢？我的老师没有了，师叔师大爷都没有了，我就得向中青年演员学习。别管我们封建行会排辈大小比我晚辈，人家有这创新，人家文化水平比我高，人家革新创新，我应当也要学习，是吧？不干我们这行业全算上，各行各业必须要学习。我已经毕业了，我说毕业也不行啊，也得学，随时要学，要学习，学完了还得练，学行不学理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学学完了练，得练，练还要实践，还要实践，还要观摩，啊，再有叫钻研、改革、创新，必须这几样结合到一块儿。好学生、坏学生一看就出来，看出来，好学生什么模样，坏学生什么模样，这不像面。这不是算卦相面，一看什么？哎，你看这动作就知道这好学生用心，上学去心往上想，目不斜视，一直奔学校，走街上东瞧西望，俩人脑瓜来跟崩了骨一样，什么都想，好不了。你看穿这身衣裳也不整齐，你看，还有这个放暑假时候了， 快考试的时候了，更看出来了。树底下稍微有点灯亮，马路边家的地方小啊，屋住的房子小，老爹老娘在看电视，更影响他了。怎么办？好学生，马路边上找灯底下看，那好学生，真用心呢。他知道要考试了，这玩意儿两头小，当件大，当件大。什么叫当件大？就这个每天钻研，早早起，7点多钟到学校，5点半就起来了，5点多钟就起来了，他就先看一遍，先写一遍，看一遍，这都是当件的，这不是两头的啊，两头小，当件大，这都当件的钻研。两头怎么小？好学生，他老拿100分的那个，老拿100分的，他不着急，稳拿，考试他没问题，满都在他脑子里呢。那几个大粗心，他不用熬夜啊起早，他用不着，反正一出题他平常是真用心吗？他真搁心吗？你出什么题他都马上就答上来，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呢，是什么呢？用不着老考不上及格分，50来分40来分，哎，再不大零分，大鸭蛋，就考这个，不着急，登底干嘛去？玩啊，上那儿写那个，看电视啊，玩，不着急，考试考啊，考怎么样？留大不留级吗？去去，考定末，给我0分，留级能把我怎么样？能把我怎么样？不在乎，就哎这一类，这是小，那个真用心的，到考试会儿不着急，这也是就两头小当件大。为什么考试？你说期末考试、期中考试、暑假考试、寒假考试，就为什么呢？就促进你还用心，给你留作业。留作业干嘛？让你每天不歇，每天不歇脑子，当然是得要玩。放假嘛，得要玩，不能让你整天老玩，给你点时间，让你留点作业，你好写，这脑子好集中，不能歇，不能忘掉了。为这个，多考试，学龄前也考试，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，这孩子们不都得考试吗？刚上学这个，刚报1年级，那考嘛呢？早先咱还纳闷儿，这孩子学龄前呢，今天刚报上名上学。也不懂算数，也不认识字儿，这考他妈呢？这孩子考去，他纳闷儿，考什么？家长妈妈带着送去吧。孩子还处在那没进过学校啊，处在那其实在家挺皮，挺讨厌，挺胡子蹦。这一到领上学去，老师蔫了，妈妈带着，拽着妈妈衣裳，到学校都不敢进。妈妈考试了，去叫您去，去叫您去过去叫。考试还提心吊胆的，你说考他什么呢？他又不认识字儿，你给出算术他行吗？不是，应当考试。这考什么？考的智力，傻不傻，愚不愚，带傻病，你都报名就留下，一开课说带傻病，傻了呱唧，姓妈叫妈不知道，你在哪儿住不知道，你说老师这么歪迷吗？你怎么办？这个防止这个有呆傻病，哎，有神经病，大傻子大笨蛋，这个不要，就问这个考试不考文化，不我也不让写字，叫过来，叫过来，姓吧姓吧，你说是就是是网友啊，是王丽，小现起个学名吧，平常是小虎啊小豹啊小友啊什么的，随便叫小名。这上学了，定个学名字，是啊，王福利，妈妈叫你的，过去。其实平常还挺讨厌，挺淘气，叫老师过来，往这一站，你叫嘛？王福利，几岁了？7岁。咱们上3年级了，你几岁？9岁。你说行啊，哎，你妈妈是当会计是吧？是当会计的。 卖鱼的。你爸爸是教学老师，也卖鱼的。哦，一百斤鱼卖99斤了，还剩多少？10斤。听明白了吗？一百斤鱼卖99斤了，还剩多少？10斤。剩了那么多吗？剩了，要我爸爸砍摊还能剩得多。 唇齿牙喉舌，哎，全得练，口腔得利喽。 3年胳膊5年腿，10年练不好一张嘴。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，中间透地花窗。 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 墨西哥、阿根廷、马耳他、毛里求斯、圭亚那。 天地大舞台，舞台小天地。 品读大师传记，再展孝兴风采。 相声人生，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马三立一家在北闸口村安顿下来了，一开始借的是当地农民的房子住，后来自己盖起了2间土坯房，虽然阴暗潮湿，总算有了栖身之所。在北闸口村的日子里啊，马三立每天早晨先做自创的保健操，然后就悄悄小声背趟子及开粥厂、夸住宅等传统段子里的大段贯口活，背绕口令。他不敢想什么时候还能用上，只是心疼从小学到的艺术舍不得丢下，白天闲下来的时候也常给儿子马志明说说活。除了这些之外啊，马三立还开始了新的学习。那他都学什么了呢？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学李多奎，然后再接着聊。 这个晚会啊，有人给我刚才出个难题啊，说您那唱一段啊，我们相声行业叫柳活。一般这个相声演员还都没听见过我使这个柳活，我净是说功夫的活，或者净说不唱。哎，要是他们这个5、6、5多岁，像陈玉泉他们、刘仁寿他们，哎，他们还能听过我使这个唱什么活？因为我不能唱，我唱的难听，我就唱完了，我嗓子痛快，你们耳朵都受不了，特别难听。唱完不唱别的，我们这就是相声里的唱的，就是什么黄鹤楼啊、汾河湾呐、就叫唱什么活。这那个一边一边仨站门，这也是八大改行，八大改行，这是柳活，这是唱功活。哎，最近这我30来岁的时候，我就使这活，唱八大改行。我现在70多了，我就不唱，这因为咱们唱的也比人难听，你别给人糟蹋，唱的我自己我不是没羞没臊的人，舔着脸那么唱，我唱你们真难听，真受不了，我也不敢，没那胆，你们敢听吗？我你们要敢听，我就敢唱。真能咬得住牙啊，咬得住牙，这是能经得住这考验，经得住这个耳膜的考验，那我就给你们唱啊。唱什么别的唱不了，还就唱这个就原有的相声里的活吧啊。这个我当初我30来岁使这个站门啊，什么八大改行啊，什么那道号叫飞行啊，这种唱。八大改行那是我使8分啊，现在让我使8分呢，我绝对是使不了了。八大改行嘛，是卖西瓜，金老山卖西瓜呀，是这个李吉瑞卖包子，刘宝全卖粥，是李多奎卖菜，梅兰芳卖花儿，8分呢，就是我今儿我小两句试试，也相当于唱的不是味儿啊，小两句就小这个卖菜，小李多奎嘛。一般我们同行使都那时候他们跟我不一样，他们使都是按照这个玉皇后那个调，就那个就叫那个啊，唱那么个调吧。香菜、紫菜、辣青椒，那个就是， 香菜、紫菜啦、青椒、茄子、扁豆、嫩蒜苗，好大的黄瓜，你们谁呀？一个铜子儿买一条，买黄瓜得苦啊，苦嘛可不要，都是这么使。我当初使这个呢，我不按这个玉皇后这个四句散板唱，我唱呢当初是唱那个过关见娘那份儿，就是这个四郎探母啊，杨四郎见个那个佘太君了，那个一见鲛人泪满腮，那个把那个调儿改成他卖菜，一见鲛人泪满腮，一见娇儿啊泪满腮，卖菜呢就用什么呢，担起挑子去卖菜，还是怀来者，担起挑子啊去卖菜，后边呢再卖这菜呢就唱那个流水了，流水碗了，就是那个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说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一成败，我唱了，我小李多奎唱啊，您听听啊，小李多奎啊，像不像您听啊，李多奎点珠泪啊，如果要听着不像啊，我学的不像，这不是录好了音了吗，你在家听去，听着只要听着不像李多奎，你把收音机砸了，你把半导体摔了，不算你不对啊，我绝不挠你、啊、别摔别砸，准不像，能像得了吗、嗯、李多奎能力我没学好，李多奎的毛病我会，爱闭眼爱晃脑袋，就闭眼砸夯，那我在他那不那点我会了，人家好地方我一点没记住，就是见着杨四郎了吗，佘太君见杨四郎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番啊挺大，我按照那么唱不好绝对对不了啊， 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一场败，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，二大哥替宋王唱起来辞怀，二哥断剑下是命赴阳台，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，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事无再未曾回来，为我儿无敌吧心情改，待发修行出就在舞台，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，最破坛二七弟他背叛红他绑在八九树上，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乱箭算是十五堂脉，娘子说 就不是点点珠泪洒下来了，就是尊声列位听明白，也还是这个、 尊声列位细听啊， 可听开怀，我把词儿先说说，你们先听着啊，我尊声列位听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，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，第二是西葫芦，二西葫没羊肉无法安排，第三是撇咧，三撇咧拌着是碟儿凉菜，水萝卜了，小婴儿嫩水萝卜，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，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， 最好吃是大茄子，你买的家去，咔嚓一刀一刀一刀，刀刀无血，把它切开，外紫里白，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买，这买是烙签啊，到这儿买，就这儿啊，咱们唱诗就这儿啊，点点缀跟那一样，折也一样啊，是调门也得一样，板也一样，字儿还得要对，字儿还得对着啊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尊声列位听开怀，就每句字儿都得跟那对着啊。 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，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，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，三撇裂半着是点凉菜，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包下皮儿来，没有这黄瓜汤是绿晒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，大茄子你买的家去，咔嚓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，刀刀无血把它切开，外子里白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买， 捧哏的吆喝，哎，卖菜的，我的儿啊，然后他找包袱这么抵，他这段呢，他不好唱什么，他对字儿跟那字儿是一样的，哪句都得恰当，折得一样，那是 点点珠泪洒下来。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沙滩会一场败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只杀的杨家好不悲哀，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，而大姑去送往长亭来辞坏，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，而二哥短剑下是名副阳台，而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，而三姑骂他是如泥块，三撇裂半着是点凉菜，我的儿你是落翻榜一时无代未曾回来，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包下皮儿来，没有儿无的吧轻轻带，没有这黄瓜汤是绿晒，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你就多恰当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《学李多奎》。这马三立在北闸口村所学习的东西啊，还真和刚刚听到的段子内容有关，那就是种菜。马三立让妻子甄慧敏向邻居大嫂们要了些菜籽儿，学着种起菜来。除此之外呢，马三立还学会了木工活，做个纱窗打个立柜都不成问题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，他越来越习惯这里平淡又自在的生活了。那他还会回天津吗？还会重新登上舞台吗？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慢慢和您叙述。最后一起来听一首任贤齐演唱的《这样也好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当我发现温柔不再映在你的眼里，握你的手传来的却是寒意，我所有的努力，你说只会带来压力，我才发现这段感情你早已放弃。我并不是你今生的唯一，这样也好，让我自己重新整理，再来的日子。 再有你。 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，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错了。 我小心翼翼讨你欢心，对你死心塌地，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比我还爱你？我所有的努力现在已经没有意义，爱得太急，没想到失去你这么容易。这样也好，让我自己好好看清自己，爱的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你，再来的日子叫我怎么能够把你忘记。我的真心真意，你的毫不在意还是什么，只剩下我还真的放在心里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